¡Perdón!

Oh!

Oh, baby.

Thank you. 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